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。 FM 九五九听众独享价格，包括15天行程的全部费用，原价41800，现价39800。本周报名还赠送智能安卓定位手表一个，让您随时随地知道孩子的去向。电台咨询热线13552053567，电话微信同号13552053567。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情若无变，那管它沧桑变化。情并没变，那管它沧桑变化。 生命中只要有你，生命

简单的、短小的，也没有歌词的，可是却非常好听的歌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没所谓的麦克风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彤彤。我在那个角落患过伤风，虽然她的名字有点怪怪的啊，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应该是陪伴了很多人吧。大家都能哼出这首歌的曲调，可是却不知道她到底是谁。她呢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，叫做冯心瑜。继续来听汪峰一起摇摆。好声音第四季的第一期的时候，各个导师是演唱了他们各自的曲目，那庾澄庆呢则是唱了汪峰的这一首《我最摇摆》，也是延续了哈士音乐活泼的风格。而在开场曲目到尾声的时候呢，这四位导师也是一起的摇摆了起来。接下来来听许美静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。 山路上天空和稀有，愿与你分担所有，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，谁愿常躲在背后。

然的自我。是不是很多人在 KTV 唱了这首歌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唱出来有很爽的感觉呢？而其实啊，这首歌是带有很多的含蓄还有婉约的色彩，更像是女人唱的。其实呢，这首歌原本就是黄小琥来演唱的，也是电影《散打》的主题曲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听到的是哈林的《快乐颂》，希望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天天快乐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